12点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作为标志性建筑的鸟巢，设计者们坦率地把结构暴露在了外部，自然地形成了建筑的外观，就像是孕育生命的巢，它更像一个摇篮，寄托着人类对未来的希望。而从听觉到视觉的设计，处处体现了人性化的光芒。私家车99.9，进入减速第一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新春至，祝福到 FM 999携手业界领袖为听友送祝福啦！来自马蜂窝旅行网联合创始人 CEO 陈刚先生的祝福送到。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蜂窝旅行网联合创始人和 CEO 陈刚。新春佳节，预祝每一位旅行者都在新的一年里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祝大家在新年的旅程中一路平安，一路好风景。 又是一年新春佳节，感谢各界朋友一年来的支持与信任， FM999 会继续努力为您送上更精彩的好歌、好节目和最贴心的服务。2017，让我们相约电波，聚焦 FM999。 在做梦，以为你会喜欢我，我的希望落空，而香烟不离手，抽到我心很痛。两个人走，我恨这路口，你说不爱我，我在眼里难过，连再见也不说，而眼泪没停过，哭到我鼻涕流。爱情就是黑洞，扭曲我所有，我想要爱你却迷失了我自己，真的分不出来，给的是不是真爱？游戏我玩不起来。我不想走，去你妈的路口，破碎的痴梦，丢到马桶让水流，本人依然没救，而香烟没停过，可到我心很痛。神仙找你之中，没有人救我，手机上都是你曾经留的讯息，你眼神的不耐 犹如离人飞过来，瞬间我终于明白，哎哎，一个人走无聊的路口，我还在做梦，哦，以为你会喜欢我，我的希望落空，而香烟不离手，抽到我心和痛，哦，哭到我鼻涕流，哦，不再为你心动。 祝福，哎呀。 九九九，与城市相伴，见证天长地久。 九九九的听友们好，我是乐乐港奇幻乐园总经理肖少吉，在此恭祝大家今年吉祥，阖家欢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乐乐港首届精彩新春嘉年华，邀您一起过大年。 FM 九九九的听友们，我是北京庞大豪庭吉利 4S 店销售经理卢彦辰。新年了，祝愿大家紫气东来，万象更新，心岁平安，年年如意。无论新的一年工作多忙碌，都要记得常回家看看父母，家是我们最温暖的港湾。最后祝朋友们都能度过一个快乐的新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神州过滤集团副总监胡晓丹，感谢2016年有 FM99.9 一路相伴，2017年希望私家车广播呢越办越好，也祝愿节日期间还在坚守在工作岗位的听友们能够事业有成，平安幸福，大家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最后呢，祝各位新春快乐。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 4S

我为难我自己。 晚高峰的陪伴，主播 KK 用音乐拉近你与他的距离。年复一年，你是否还裹足不前？制定好新的计划，行动起来吧！跟随音乐的律动，喜迎新年。祝您岁岁年年有今朝。 下去 相信阴影的接近，怕你在梦中惊醒，我只是想轻轻地问问你，你别担心。我知道想要和你在一起并不容易，我们来自不同的天和地，你总是感觉和我一起是万物边际阴冷的恐惧。我真的好爱你，我愿意改变自己，我愿意为你流浪在隔壁，只求你不要拒绝，不要离别，不要给我奉献。我真的好爱你，我愿意改变自己，我愿意为你背负一身羊皮，只求你让我靠近，让我爱你，相偎相依。我确定我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而你是我的猎物，是我嘴里的羔羊，我抛却同伴独自流浪，就是不愿别人把你分享。我确定这一辈子都会在你身旁，带着火热的心随你到任何地方，你让我痴，让我狂，爱你的号角还在山谷 什么时候开始，回家吃饭变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生活中我们总是会有那么多的理由， 我晚上单位有事儿不回家吃饭， 我晚上陪客户， 我有事儿不回去吃 饭。老爸，我今天晚上同学聚会， 晚上加班， 帮朋友个忙，不回去了啊。 但是你是否也有许多忽略的东西呢？ 爸爸，你好久没回家吃饭了，我很想你。 儿子，今天你妈包了水饺，回家吃饭吧。 老公，你晚上又不回来吃饭了吗？ 把爱留给最爱你的人。 从今天开始，回家吃饭，品味幸福。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

的没有成与败。 站起来，我的爱拥抱大海，超越不只是现在，好过的精彩依然在。嘿呀嘿呀，泪水是胜利感慨。嘿呀， 终点没了，起点也会在。 站起来，我的爱牵着山脉，奔跑才有了期待，起点写着我的未来。嘿呀嘿呀，终点没有成与败。 站起来，我的爱拥抱大海，超越不只是现在，跑过是是胜利感慨。嘿呀，站起来，我的爱牵着山脉，奔跑才有了期待，起点写着我的未来。嘿呀嘿呀，终点没有成与败。站起来，我的爱拥抱大海，超越不只是现在，跑过的精彩依然在。嘿呀嘿呀，泪水是胜利感慨。嘿呀 在十字路口，心情在四处飘摇，告别曾经的温柔，让一切再重头。收拾曾经的心情，让幸福在四处飘摇，忘记曾经的逗留，改变一些节奏。又何苦会泪流？和寂寞

夏秋冬，你可以像自在的风，将爱散播在我心中，快乐让世界变得不同，围绕着地球转动，我的心像自在的风，跟着爱的感觉走，新的生活四季都忘了春夏秋冬，你可以像自在的风，将爱散播在我心中，快乐让世界变得不同，围绕着地球转动。 爱你，就像梁朝伟爱张曼玉。每次见到你，心里好欢喜，一切早注定，就像电影里。

双手轻轻捧着你的脸，吹干你的泪眼，梦还有空间，我还在你身边，不知走远，把爱倒进你的心里面，陪你醉一千年，醒来后感觉又从前。我和你和命运之间注定了不能改变，我的情感热切危险，多看你一眼就会点燃我心中无法扑灭的火焰，爱得越深越浓越缠绵，会不会让天红了眼，爱得越深越浓越缠绵，不问有没有明天，爱得越深越浓越缠绵，再多给我一点时间，爱得越深越浓越缠绵，能不能再见你这最后一面，爱得越深越浓越缠绵，会不会让天红了眼，爱得越深越浓越缠绵，不问有没有明天，爱得越深越浓越缠绵，爱得越深越浓越缠绵，能不能再见你这最后一面。 太多伤感留在心中，像一道多少平淡日子以来的眼泪，你曾是我渴望拥有的期盼，太多分手的记忆，仿佛越来越远，越来越长，越来越多，越难以抛开。没人 FM 999，与城市相伴，见证天长地久。 像我这样用情的人，一定单人床，经常有梦。生命之中最爱的时候，就是在梦里头。尤其是感情的事，永远骗不了自己。我的心中，只让你停留。像我这样用情的人，一定泪流得比笑还多。这一生中想欠你什么，总被你牵着走，拥着你在梦里头，才能感觉到温柔。我的心中你从不停留。我想你想到梦里头，我要追你追到什么时候，一辈子不够用两个来生相守。我想你想到梦里头，我要忘你忘到什么时候，一辈子不够用两个来生相望，是不是就能够。我想你想到梦里 小迎新春，大家过年好，我是众信旅游媒介公关经理李梦然，在这里我代表众信旅游给大家拜年啦，愿您2017年事事顺心，鸡年大吉，一鸣惊人，跟随众信旅游的脚步来一场吉祥如意的环球旅行。 大家好，我是航天国旅的总经理柴红，在此借着 FM99.9 的平台，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新春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同时希望航天国旅能在新的一年里为广大的车友们提供更温馨的服务。 金鸡来报晓，新春佳节到，我是新车净化倡导者畅呼吸环保公司董事长贺之江，祝私家车 FM99.9 的听众朋友新的一年健康幸福，生活更精彩，祝大家新春快乐。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999 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何梦已变幻，我梦的里面是缠流离是说的演变，我泪的背面依然留着一面等你的天。红尘有你，就有我无悔的你，虽人间风雨千辛，远不了无尽天地。那苍天终不曾改变，留给我寂寞的誓言，走过人间千百回又回到圣经的原点。无论岁月再怎么摧残，我的心不会怕永远，因为梦和爱不会忘记，红尘有你，红尘有

世界最远的地方在哪里？我将答案抛向蓝天之外，落在你心底。如果你的爱总是你想西游时，你说你爱我，我怎么能跟得上你？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我把情说只向大海之外，直达我怀里。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我说我爱你，你怎么能听得下去？之外，直到我怀里。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我说我爱你，你怎么能听得下去？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

常快乐，在不想太多的时候。是我犯的差错，我要你什么，我贪你什么，在不想消失的时候。想你是黑洞，它没有尽头，就算心也该坠落。快乐有泪，总会有泪，我哭到心碎。不解幸福会被永恒连累，不解刹那是你要的美。快乐有罪，总会有罪，我怎么拒绝？也许到最后你我都反悔，留下空荡的城市黑夜，让我撒野。 FM 99.9的听友们，我是五方桥斯巴鲁旗舰店总经理鲍东。新年到，祝愿大家紫气东来，年年如意。生活像斯巴鲁车标中某束星团一样璀璨，仕途步步高，像斯巴鲁全市四驱一样勇往直前。最后，祝朋友们都能度过一个快乐的新春。 新春佳节好运到，近期来报晓，好事来得早。我是埃及航空公司罗云梦，祝私家车 FM 99.9的听众朋友，新一年的生活更精彩，灿烂心情天天在。 幸福平安人康泰，丢掉烦恼，美满常在，用健康的身心迎接未来，祝大家新春快乐。 我是比利时法兰德斯旅游局中国区首席代表李欣，新春里借着 FM99.9 的电波平台给大家送祝福，祝福听友朋友新年行大运，仕途步步高升，新春祥瑞，平安健康，吉祥如意。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怕了。 是 FM 九九九，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 梦就在天地之间。 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